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35集，谢金兰早猜到这个男人不会容许他继续联络夏侯烈，没有为难，直到 你如果想给我写信，便寄到苏大人家里，他会转交给先生的。 好，你不嫌弃我自丑就行。 那你走吧，一路保重。 夏侯炼踌躇了一会儿道， 那个莲香他， 他的尸身我已亲眼看着他母亲接走了，你不必忧心。 夏侯炼最终仍是没告诉谢金兰莲香没死，毕竟要说莲香没事，就一定会牵扯上秋叶。他默了会儿道， 少爷，你爹…… 夏侯炼眼神闪烁，谢金兰一瞧就知道有事，便道， 他已与我无关了，不必再说。 我明白了。 夏侯炼拍了拍谢金兰的肩膀道， 那我走了。 后会有期。 后会有期。 蓝姑姑塞了几个包子给夏侯炼，哭道， 小烈，保重。 姑姑你也保重，节哀，别哭坏了身子。 夏侯炼收了包子，牵上段叔的手，扭头走了。谢金兰和蓝姑姑把二人送到偏门，目送两人慢慢走远。一高一矮，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胡同里。远处是赤红的晚霞，夏侯炼一步一步往远处走。斜阳照在他的身上，让他的身影变得朦朦胧胧，似乎下一刻就会消失在夕阳下。谢金兰突然不可抑制地害怕起来，他和夏侯烈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了？ 夏侯烈！ 谢金兰忽地跑过去，夏侯烈闻声刚转过身子，便被谢金兰一把抱住。他身上有干净的皂角味儿。夏侯炼吸了吸鼻子， 前天在书房说的话你不要忘了。 他听见谢金兰埋在他的肩膀上闷闷地说道， 不会忘的，记在心里呢， 我会找到你的。 嗯，我知道。 好，你走吧。 后会有期。 后会有期。 这次真的走了。谢金兰扶着墙望着，石砖墙很粗糙，摸的手有点疼。夏侯炼坐上胡同口的牛车，消失在了拐角。夏侯炼并没有离开金陵，段叔把他安置在晚香楼，每日早出晚归，难得见上一面。夏侯炼又过上了被放养的日子，幸好他已经习惯了，早已能自得其乐。他没有猜错，伽蓝盯上了谢炳峰，刺客们一个一个进了金陵城。晚香楼前院灯火辉煌，醉生梦死，是人间乐土。后院里刺客们把烈酒淋上刀刃，脸上没有表情的白瓷面具流淌着橘黄的烛光。伽蓝八部到了六个，剩下两个，一个在上次刺杀中断了一条手臂，留在山上休养，还有一个就是他娘，人还在西域，没有音讯。夏侯炼有一丝不安，伽蓝刺客向来是单独行动，像一匹雪原上的孤狼，可是后院里聚集的刺客起码也有20个人了。 伽蓝刺客一共也不会超过30个，他不敢多嘴问为什么。刺客们都是亡命徒，比狼群还要嗜血，压根儿不会因为他是伽楼罗的儿子就高看他几分。他们折服于一个人，永远只会因为那个人手里更加锋利的刀。他们还盯上了谁？一个刺客至少要杀一个人，他们至少要杀20个人。一座金陵城杀20个人，这是七叶伽蓝从未有过的买卖。为什么娘还没有回来，段叔就把他接出了谢府？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刺杀谢炳峰吗？夏侯恋想不明白，只好在晚香楼疯跑。几天的功夫，他已经摸清了晚香楼里里外外的构造。顺着柱子爬上横梁，再从横梁荡到三楼，他摸进柳姬的房间，从他的妆篮里偷了一对金玉耳环。段叔知道他手里留不住钱，进来抠得很，给的那点钱还不够塞牙缝，根本不够夏侯恋买零嘴的花销。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夏侯恋把耳环收进兜里，踩着窗台爬到外面，扒在墙上，脚下是静谧流淌的秦淮河。 今儿怎么有心思来了？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。 柳姬坐在梳妆台前，望着镜子里的男人。 近来啊，老夫忙着弹劾魏延，转得像只陀螺，这不一有闲工夫便上你这儿来了。 谢炳峰凑近柳姬，深深吸了一口他身上的香气。 哎，真香啊，我的乖乖，你这用的是什么脂粉呢、啊、这么好闻？ 哼，什么脂粉，这是老娘的体香。 柳姬哼了声道， 你都被贬到金陵了还要弹劾，难不成你想被贬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啊？老娘可没空陪你。 放心吧，这次是六部三法寺24衙门联名上书，准能把那个阉人给扳倒了。他倒台之日，便是老夫回朝之时啊。 谢炳峰笑道，眉眼间都是得意。 六部三法司，那也是京城的六部三法司，有你这个刘都的闲官什么事儿？瞎凑热闹。 柳姬不以为然， 哼，你懂什么，联名上记着老夫一笔，那到时候功劳便有老夫一份，况且老夫早已放出话去，我谢府和府上下背熟奏章，便是老夫一人身死，还有谢府和府108口人待老夫直叩天阙，四海皆赞佩老夫一举。老夫虽官品不如当年，声誉却远胜当年，是个流都的散官又如何呀？ 柳姬鼻子里哼了一声道， 哼，沽名钓誉。 你这女人当真是头发长见识短，这可是万古不朽的勾当，日后史官编史也少不得赞叹我一笔，你真是。 谢炳峰气得直喘粗气，瞧柳姬频频停停地端坐着，脸如细瓷，极若弯月，又舔着脸凑上来道， 罢了罢了，老夫跟你讲什么道理、啊、等老夫得到了回京的诏书，再把你赎了身，带你一起走，到时你便知道好处了。 柳姬乐了道， 好，我等着，你可得说话算话。 那是当然。 谢炳峰亲了柳姬一口道， 家里那个老妖婆这几天看得紧，我得先走了啊，下回再来看。 快走吧快走吧，当心别火烧了屁股。 柳姬挥着扇子赶人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